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三伏枯树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叫上他拉班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桐梓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。窗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打的乐趣儿，逍遥外火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。 7.6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.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狄仁杰已经查明，这毛禄带着刘月娥去了橡树滩，他派乔太马蓉打扮成强盗混进去见机行事，这边狄仁杰则加紧抓捕黑龙会的嫌疑犯。可没成想刘飞波卷钱跑了，扑了一个空，唯一的证人万一帆也在大牢里被人神秘的毒死了。种种迹象表明刘飞波和黑龙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该如何对付这个狡猾的刘飞波呢？众目睽睽之下，舞女命丧吃人湖，洞房花烛夜，新娘猝死，新郎失踪，众人各执一词，难分真假。一桩人命案竟然牵出惊天阴谋，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湖中惨案第9集。狄仁杰那头出了漏子，万一帆在衙门里被灭口了，可是乔太马蓉这边倒是挺顺利。他们一身绿林好汉的打扮来到临县，两个人合计怎么混进橡树滩呢？乔太出了个主意，很简单，闹事儿，然后跟官府的人打一架，肯定会引起黑龙会的注意。这位说了，乔太出的主意靠谱吗？大街上随便打一架就能进黑龙会了？哎，您别忘了，现在这黑龙会要起事肯定缺人手，他们怎么招人呢？总不能明目张胆的贴告示说黑龙会缺人，您要是强盗来橡树滩报告，这么做全瞎了。这黑龙会是派出各种耳目，到处搜罗强盗无赖，暗中拉他们入伙。当然了，入伙之前黑龙会肯定也在背地里把这个人调查清楚了。乔太这个主意出得妙，他们要是不跟官府打架，怎么能告诉黑龙会说我们哥俩是强盗呢？乔太马蓉按照计划行事，故意在大街上挑事儿，跟官兵打起来了。两个人三下五除二就收拾了一帮衙役，惹得一帮老百姓围观，衙役抱头鼠窜，乔太得意洋洋。不待一会儿， 远处一阵跑步声，有人大喊：“官府来人啦！官府来人啦！”围观的老百姓呼啦全散了，四处奔逃。这乔太拉着马蓉也要跑，这个时候一个黑脸大汉拉住乔太，抚在耳边低声说道：“两位壮士，若是走投无路，可来鸡口水道，那儿有一条船，只要半个时辰就能到橡树滩，到时候自有好汉相助，官军奈何不得，好汉珍重。”说完拍拍乔太的肩膀，钻进人群不见了。乔太大喜过望，和马蓉按照黑脸汉子的指点找到了小船。马蓉熟悉水性，划船就往里走，乔太则是坐在船头有些晕船。这个时候正是盛夏，小船出了芦苇荡，一片荷花映入眼帘，一阵凉风袭来，荷花的香气沁人心脾，顿时让人心旷神怡。忽然远处传来一声水鸟的怪叫，芦苇荡里又回应了三声。马蓉压低了嗓音：“乔太，不好，这鸟叫得离奇，这怕是水贼的信号啊。”马蓉话音刚落，船头船尾就露出两颗人头来。马蓉大叫一声，脚下的小船左右晃悠了几下就翻船了。马蓉乔太掉进水里，乔太不会游泳，呛了几口水，刚要呼救，只觉得水下边有人捆住了他的手脚。这俩人呢，索性也不抵抗了，任凭水贼拖上了岸。岸边窜出来五六个人，吆喝着就把马蓉乔太压到一个草棚子前，棚子外头有二十来个水贼在操演刀枪，棚子四周插了三角的黑龙旗，随风飘扬，猎猎有声。乔太马蓉两个递了个眼色，果然不出狄老爷所料，这群水贼跟黑龙会是同伙，正磨刀霍霍准备谋反呢。一个头目由打草棚子里走出来，一个水贼立马禀报：“启禀天罡将军，这两个人鬼鬼祟祟闯进芦苇荡，小的们捉来，听候将军发落。”这天罡将军腰背一口大刀，满脸的凶相，说话倒是柔声细气的：“你们两个叫什么呀？来这儿要干什么呢？”马蓉一低头：“拜过将军，小的名叫大马，这个是我歃血为盟的兄弟，叫乔二。我们是做煤本买卖的，今天遭到官兵追击，经一位黑脸大汉指点，特来投奔将军。”天罡将军一双小眼睛滴溜溜的朝两个人转了几圈：“哦，有人指点，来呀，给他们松绑。”有人过来给乔太马蓉松了绑，暂时把他们送到养马监监管。这乔太走了几步，一回头正好看见这天罡将军跟一个水贼说着什么。乔太知道这将军是暗中派人去调查他们的底细了。这养马营在一片草地上搭了一片帐篷，傍晚时分放马的水贼都回来了。乔太马蓉上前打招呼：“哎，各位兄弟，我们是大马，这是我兄弟乔二，新来的，各位兄弟怎么称呼啊？”大伙一看呢，纷纷报上自己的姓名：“李虎、二狗、老黑、毛鹿。”马蓉一听毛鹿这俩字儿，心里乐开花了，特意多看了几眼。那个人贼眉鼠眼的，不爱说话。吃完了晚饭，乔太马蓉摸到了毛鹿的帐篷，帐篷外头一个年轻的女孩正在洗碗。细看这个女孩长得十分俊俏，看形象气质很像刘月娥。马蓉大喜过望，掀开帐篷的帘子就走了进去。毛鹿一惊：“谁？”“啊，是我，大马。”毛鹿回头看见马蓉，松了一口气：“哦，原来是你呀！来，大马坐。我听说你们两个从汉源逃出来的，那边情形现在怎么样啊？” 马忠笑了，嗨，汉元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只是我们俩被官兵追，索性就投到了黑龙会的门下。没成想这天罡将军疑心还挺重啊，把我们派到这养马营来了。毛禄啊，你怎么也在这儿混呢？毛禄尴尬地笑了笑，掀开帐篷帘子的一角往外打探，看外边没人，这毛禄放下心来了，叹了一口气，哎，别提了，我能活着就算走运了。原来跟毛禄一起来投奔橡树滩的还有一个独眼龙，他们来的那天也是半路上被人翻了船，那个独眼龙不服气，顶了一句嘴，当场就给抹脖子了，扔到湖里了。毛禄给吓得大气儿都不敢出啊，后悔来这投奔，可眼下一时半会儿的也没法脱身。马荣跟毛禄寒暄了几句告辞出来，刚出帐篷，乔泰就一把马荣拉到树荫里，压低了嗓门，马荣啊，刚才我去湖边看见那边停着一艘大货船，明天要往汉源那边走，咱们两个不如就在今天晚上动手，把毛禄打昏了，然后救出刘月娥藏在船舱里，等明天到了汉源，咱再想办法把船夺下来，汉源是咱们的地盘，到那儿就好说了。马荣点点头，这是个好主意，时间长了那天罡将军查出咱俩的底细，就不好脱身了。这样咱们先去睡一觉，定好三更天行动。俩人合计好了，返回帐篷倒头就睡。马荣睡了一会儿也睡不踏实，醒来看看帐篷外头，估摸着已经过了半夜了，他统统乔泰，两个人蹑手蹑脚地爬进毛禄的帐篷。马荣一棍子把毛禄打晕了，这刘月娥听见动静惊醒过来了，猛然间看见一个黑影，吓得一下坐起来了。马荣赶紧捂住刘月娥的嘴，刘小姐不要出声，我们是县衙的人来缉拿毛禄大舅小姐回家的。刘月娥一听这话，心说他知道我姓刘，这里边肯定有事儿，也不再挣脱了。马荣松开手，转身背起毛禄，乔泰带着刘月娥趁着夜色就摸上了大货船。东方泛起了鱼肚白，货船的甲板上一片忙碌，货船起锚，慢慢的驶向江心。中午时分，货船停靠在汉源码头，按照惯例，码头的军丁上船来查货。马荣早就把毛禄捆了一结实，让刘月娥看着，他和乔泰躲在底舱门口的两侧，等这军丁下到底舱来查货。一进门啊，这马荣一抬脚给军丁绊了一跟头，这军丁刚要发火回头一看，哎，马荣兄弟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马荣关上门，你上去把军营里边的士兵全叫下来，把这货船给扣了，这箱子里装的都是武器盔甲，他们是给反贼送物资呢。军丁点点头，不敢耽搁。不多一会儿，就听外头吵吵嚷嚷的，官府动作及时，马荣乔泰凯旋而归。他们赶回衙门向狄仁杰汇报，乔泰马荣干得漂亮，这回不仅抓住毛禄，救了刘月娥，还捎带手的扣押了反贼的武器盔甲。狄仁杰很是欣慰，他派人把刘月娥送回家，这回江家总算是团圆了。经历了这么戏剧性的遭遇，江右弼和刘月娥这俩人对着是又哭又笑，江文章则忍不住的抹眼泪。毛福的死和刘月娥的案子总算是告一段落，可狄仁杰仍然是眉头紧锁，黑龙会要谋反已成事实，汉源城里必定有里应外合的同党，这个同党会是刘飞波吗？狄仁杰坐在书房，桌上的茶已经凉了，城里的阴谋正在酝酿，可是狄仁杰此时此刻却只能在衙门里坐以待毙。狄仁杰努力的使自己冷静下来，他拿出棋谱和一张纸胡乱地画着， 杏花的死已经敲响了警钟，韩永南、王玉珏、刘飞波他们谁也脱不了干系。现在刘飞波已经跑了，要不要把韩永南和王玉珏抓起来呢？如果要抓了他们，自己手上又没证据，怎么做都是两难呐。还有那个神秘的棋谱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难道70年前这韩隐士就设计棋局让他的子孙谋反吗？狄仁杰只觉得头痛欲裂，口干舌燥。这个时候他突然想起韩永南家的佛堂，那间佛堂也是韩隐士修建的，莫非说机关在佛堂里？狄仁杰回忆起那天参观佛堂的场景，一进门是一个金刚座，上边刻有经文。对了，那天出来之后，韩家的垂柳小姐还送了他一块黄卷。狄仁杰拉开抽屉，找出那块黄卷，对比着棋局仔细看着，突然他想起来，这段经文是用翡翠一片一片镶嵌上去的，这个棋局也是一块一块正方形拼成的，莫非说这两个图形之间有什么共通之处？狄仁杰精神为之一振，他拿着黄卷把经文从头到尾念了几遍，没发现什么暗示啊。棋局走几步也没什么玄机，狄仁杰索性站起身来，自己续满了热茶，一边喝茶一边沉思。喝了两口，狄仁杰的目光又落在棋盘上，他忽然发现这棋局啊，黑子儿都聚在中间，白子儿散落四周，把黑子儿围起来了。狄仁杰细数了一下黑子儿，这些黑子儿布局巧妙，正好在一个横八行竖八行的方块里，8864。狄仁杰脑海里就像是闪过了一道闪电，那个金刚座上的经文也是横八竖八，莫非说这黑棋子儿就是秘密的所在？狄仁杰赶紧放下茶杯，对照着棋子儿的位置找经文上对应的字。第一行黑子儿在1345的位置上，对应经文上就是门悬直午四个字。狄仁杰一行行的对照，最后得出17个字，他又把这些字排列组合，纸上出现了一句话：若汝明五言，即指其玄，乃得入此门享大吉。狄仁杰的心狂跳起来，他兴奋地站了起来，原来这机关就在这17个黑子儿里，我终于破了这棋局之谜。狄仁杰马上开始布置行动，他要去韩永南家里头探访那间佛堂密室。狄仁杰叫来陶干、乔太、马荣，把这密室的机关说了一遍，然后布置下一条声东击西的任务。晚饭过后，乔太、马荣绕到韩永南家侧面，准备好柴火，放火点燃。烧了一会儿，这韩府上的人才发现失火了，院子里叫叫嚷嚷的一片混乱。狄仁杰和陶干在韩府的后门等着，听见院子里边开始乱了，知道马荣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。狄仁杰蹑手蹑脚的带着陶干就从后门翻墙溜进了韩府，直奔佛堂而去。一进佛堂，狄仁杰就朝金刚座走去，他按照得出的那句话按下相应的文字，若汝明五言，狄仁杰啪啪啪每按下一个字，这金刚座就转动一下。等狄仁杰全都按完了，整个金刚座嘎嘎作响，闪出了一个黑乎乎的洞口。狄仁杰点上一盏风灯爬进洞口，陶干在后面跟着，往里爬了10几步，这条通道就宽敞起来了。狄仁杰站起身来，拍拍尘土，继续往前走，通过9转8折的到了一间石头屋子。这间屋子有12口大缸，缸里边装的全是大米， 另外还有十几罐子腌菜腌肉。狄仁杰立马明白了，韩永南被黑龙会绑架，正是被绑到了自家的密室里。狄仁杰穿过石屋，又看见一条通道，通道尽头隐约有灯火闪动。狄仁杰扑一下子吹灭了自己这盏风灯，小心翼翼地走向通道的尽头。越往里走，灯光越亮，尽头是一间更大的屋子，有一个人正趴在书桌上打盹呢。狄仁杰屏住呼吸，慢慢地靠近。突然那人一下站起来了，一转身，一把匕首直扎狄仁杰的心口。狄仁杰猛然一惊，往旁边一闪身。啊，这个打盹的人他竟是王玉珏。王玉珏面露凶光，冷笑着，哈哈，狄老爷，没想到您能追到这儿来，不易呀。说着拿着匕首一步步逼近狄仁杰。陶干在狄仁杰身后也一步步地往后退。万分紧急之下，陶干看见墙上的凹槽里放着一个烛台。陶干悄悄抄起烛台，猛然拉开狄仁杰，朝着王玉珏就刺过去了。这王玉珏闪身不及，烛台正刺中他的前胸。咱都知道古代的烛台为了牵蜡烛，这烛台顶上啊有这么一个尖儿。这王玉珏大叫一声往后退去，可毕竟啊这烛台不是武器，这尖儿没多长，王玉珏只是受了皮外伤。他气喘吁吁的紧握着匕首，再一次朝狄仁杰扑过来。狄仁杰趁机一个飞脚把书桌踢翻，抓起镇纸用的一块方玉啪就扔出去了。只听王玉珏惨叫一声倒在地上，双手捂着脸挣扎了一会儿就不动了。狄仁杰上前查看，那块方玉啊正好打中王玉珏的印堂，血流满面，再一摸脉搏没了。狄仁杰后悔自己出手太重，一下竟把王玉珏给打死了。陶干看看四周，老爷，咱赶紧把尸首藏起来，这儿恐怕还会来人的，不宜久留。狄仁杰点点头，和陶干把尸首藏好，去寻找黑龙会谋反的证据。他们两个翻箱倒柜，果然找到了黑龙会的玉玺和旗子，可是这谋反的计划和人名单却怎么也找不着。看来黑龙会已经有所察觉，把重要的物证都转移了。狄仁杰步步紧追，却总是被黑龙会抢先一步，他又能否赶在谋反之前消灭黑龙会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。